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逻辑 逻辑， 正如天下武术， 冇错， 源自少林一样，天下数学源自逻辑， 系啦， 咁样咧，佢就好似成功咗， 系 好似啫， 原来 点知一出版冇几耐。我相信呢本咁嘅书咧，系世间上最少人睇完嘅书。我相信 系 极少极少数嗰啲数理逻辑嘅学者啊，嗰啲学家咧，先至会系由头到尾睇完嘅啫。我真系唔知道有几多人啦。咁但系咧，而家更加冇人睇啦，因为已经知道原来佢讲嘅嘢咧系唔成立嘅。真係陰功嘅啫， 冇錯啦。 啊，可能我對呢個數理邏輯有興趣少少啦。咁但係可能咧，我唔知道係咪講緊另外一本書啊。 嗯、 其實講緊嗰個人咧，可能係叫做應該叫 Gottlieb Frege。 弗雷格 是啦，冇错，其实这个人才是写即是他的概念就是用一个数理 逻辑嘛， 数理逻辑其实他的概念就是 逻辑上会影响的， 冇错，其实他的概念就是将这个数学还原做逻辑， 是啊，冇错冇错， 但是反而其实他就是写那本书，因为我没有做资料啦，但是我就知道他就是都是好像叫数学原理的类似这个样的名字，但是他写第一本之后他准备写第二本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花了很大很大很大心机，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很雷同的两个故事，就係話，當佢寫完呢個咁樣寫完呢個咁嘅第二冊之後咧，咁佢第一日咧就收到羅素嘅一封信，其實就係講緊頭先個理髮師嘅比喻咯。因為理髮師嘅比喻就正正就係話咧，證明咗原來邏輯系統裡面咧，其實係有個自相矛盾嘅問題嘅。 咁真係 冇錯， 呢個理髮師唔係剃須啊，而係 係啊 剃人頭者， 係啦， 人亦剃其頭。即是話佢就令到呢個法雷格 係啦，冇錯 破滅， 冇錯啦。 咁之咧就哥德爾咧就令到佢 冇錯啦， 破滅 係啦，冇錯 啊！原來有呢、這個 咁啊，觸發咗佢轉戰咗社會科學， 冇錯 係嘛，人民關懷喎。 但其實我都 佢另外一個即係恩師，即係受影響啦。一個就法雷格， 係 就Frege 啦，可能係叫做 Frege 嘅 嚇， 一個數理邏輯學家，即係喺二十世紀初、十九世紀末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好著名嘅咧，就係研究呢個都是有數理邏輯，但都有這個倫理哲學的，就是叫做 G.E. Moore，就是 M.O.O.R.E. Moore，這兩個其實對他影響都很大的，但是當然呢就懷開特呢就亦都是他半個老師啦，但亦都是他的夥伴啦，就是作這本書啦，是吧？咁懷開特本身其實都是一個很有成就的哲學家嚟嘅，咁但是另一個要講的呢有趣的啦，係嗱，Ringo 都可以補充一下，就是他有一個徒弟。 哦、 哇！呢、這個徒弟咧，喺我諗喺某啲人嘅心目中可能個明星啦係重大過羅素嘅，即係哲學界嚟講，就係咩？ 維根斯坦啦， 就維根斯坦， 冇錯啦，係啦，佢又係 handpick 佢嘅。即一早就睇得到佢嘅才能， 好有才華。 即係羅素一早睇到佢才能，咁就 handpick 咗佢過嚟跟佢嘅嚇。 冇錯啦，冇錯啦。 咁啊，成就咗分析哲學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啊，咁呢個阿才哥就可以。 咁但係咧，嗱呢度我只能夠講就好皮毛啦嚇，就維根斯坦咧就非常之著名咧，係以佢咁少嘅著作而係嗰個影響咁大，同埋個即係名氣咁大，因為佢生平咧好似係真係正式發表過係一本書嘅啫，就嗰本咧叫做《邏輯哲學論》，咁啊個名又係好長下嘅，但係通常啲人咧就係又攞。佢中間嗰個最主要嘅 track， 嗰個叫 Tractatus 咁上下嘅，就邏輯哲學論咁樣咧，就我都嘗試睇，不過其實又睇唔明嘅呢啲嚇。咁但係佢又講佢個語言學嗰度咧係好犀利嘅，佢就語言嘅分析哲學。咁但係最有趣，維根斯坦咧，佢係可以咁講，佢係一生人入面咧，佢係有兩套嘅哲學，而兩套哲學咧係完全相反嘅，甚至話即係佢後嚟晚年咧，佢所提出嗰套理論咧係完全推翻曬佢早期，因為佢寫嗰個 Tractatus 嗰陣時係好年輕嘅，即係佢已經係真係成名都好早啦，咁啊就影響好大。嗰本書其實好薄嘅啫，好似話我唔記得咗，就八十頁咁上下嘅啫，嚇。咁但係咧竟然影響咁大，咁但係後嚟咧佢竟然咧，佢寫完呢本書之後咧，即係佢呢啲人你話係即係。傲慢或者咩都好啦，自大都好啦。佢話其實哲學上嘅問題咧，我呢本書解決曬噶啦，所以咧我寫完之後我唔會再做哲學噶啦。 佢走咗一個鎮仔做小學教師，咁樣就諗住以為就隱居噶啦。咁但後嚟咧，因為呢本書嘅影響太大咧，咁啊有啲好著名嘅哲學家咧，就哇就組織啲會社啊嚟去研究佢啊，諸如此類啦嚇，就整咗個學派咁樣。咁啊就有啲就直接去揾佢，就揾翻佢出嚟，請翻佢出山，咁啊令到佢對哲學咧就有翻少少興趣，咁啊再做啦。咁但係後嚟咧，佢都冇正式係著書立說，反而係佢死後咧，啲人咧就整理佢好多呢啲咁樣嘅文章去結集。咁嗰本咧就叫做係哲學研究啊，就咁叫做。咁但係原來你睇翻曬哲學研究入面嗰啲立論咧，原來咧佢係完全推翻曬佢之前嘅。咁所以即係咧，我哋成日咁講，你研究維根斯坦嘅哲學啊，或者你係佢嘅信徒咩都好咧。喂，你究竟是早期的維根斯坦，定是晚期的維根斯坦 先？我哋都要立此全照，即係我哋一路講羅素咧， 冇錯啦。 我哋要講邊個時期的羅素，因為佢不斷推翻自己噶。 係喎，咁其實頭先財哥你講咗咁多，因為時間都唔係好多啦。咁但係咧，阿 Wingo 頭先都講喎，就話因為咧佢同埋呢個阿威赫啊。懷海特啦，懷海特咧，佢寫完個數學原理之後啦，因為其實講緊就係話俾呢個 Gödel 佢推翻咗一個形式嘅數學咧，其實係有矛盾性嘅，即係有個不可確定性啦。咁之後咁 Wingo 就話佢好似轉戰咗另一個範疇喎。 哦，佢好多範疇，因為佢真係佢即係叫做多元智能啦，即係 multi talent 啦。係啦，咁啊嗰陣時1990嘅，你話佢啱啱出咗嗰陣時。 佢On the Noting 咧呢篇論文咧就1905年啦。咁頭先數學原理就1910、1913啦，但係嗰陣時咧，其實都係啱啱嗱出完之後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啦。咁你都要講下佢嗰個反戰。 哦，好犀利！ 佢係所謂和平主義者，我哋英文叫 pacifist。 佢就係覺得我哋叫歐戰啦嚇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啦，佢係好不義嘅，好不義嘅戰，佢好唔贊成英國或者參戰嘅，咁係好主動、好積極咁參與社會運動，就係反戰嘅。咁亦都係因為反戰咧，就好似特登唔交罰款。特登唔交嗰條罰款， 合作運動 係啦，可以唔交罰款咧，就俾當時嘅政府咧捉咗佢，就坐咗6个月监嘅。 係啦，應該係嗱呢度我睇咧就係1918年， 哦1918年， 即係其實係尾聲㗎啦，即係係第一次世界大戰。佢啊因為佢啲反戰言論咧，被判刑6个月，佢坐咗6个月监。 嗯哼， 係啦，咁呢個係佢第一次坐監啫喎。咁佢晚年咧仲坐過一次添嘅喎， 92岁仲坐過一次。 嚇啊！我呢度咧就寫89岁啦，唔知有幾真啊嚇。 總之，好 喺1961年啊，我出世啦。 係啊， 咁佢以89岁嘅高齡咧，佢因為咧係參與一啲反核嘅示威，當時咧就係被拘禁咗7日。咁啊犀利啊！其實啲人嚇，即係要咁高嘅名氣。但係我哋當然啦，我哋咧都係嚴肅執法啊嘛，嗬。 冇錯，係嘛？冇錯。佢亦都可能係即係。好刻意希望政府拉佢嘅，咁先至有一個叫做世界嘅關注啊嘛！因為嗰陣時咧，係英國政府其實係好睇重佢嘅。不過我哋仲有幾十年未講， 繼續講。呢個一定要講嘅呢樣嘢啊！就算係咩，剩翻幾多時間咧？就係1920年咧，犀利啦！因為咧，佢當時嘅名氣好大啦，已經係皇家學院院士啦，係嘛？咁就佢就去咗俄國同埋中國。是訪問，咁留意喎，1920年嘅時期咧，俄國其實就啱啱係蘇維埃咯，因為1917年咧就列寧就領導嗰個嚇布爾什維克咧就成立蘇維埃，就係地球上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嘅社會主義政權啊嘛。咁佢當時去睇咧，其實係受到好大嘅感動嘅，所以令到佢咧嗰種社會主義嘅情懷咧係更加高漲。但係後嚟當佢知道史太林嘅時期咧，就好似阿 Ringo 咁講啦，而今日知我戰昨日知我啦，佢就喺咧極其嚴厲批評呢個蘇聯啦。即係話原來佢係一個咁專制、咁野蠻嘅政府，但佢之前咧係同情蘇聯嘅。好啦，另外咧，佢同一時間咧，佢去完俄羅斯咧，就嚟中國。咁當時咧，即係1920年佢嚟中國嘅時期咧，引起好大轟動嘅。因為原來西方咧，其實呢個就係當時好有名嘅一個學者羅素。咁佢就喺大學度即係講啦，佢好似喺曾經喺北京咧，係我睇個資料就話任教咗差唔多一年 係 一年 資料一年 嚇。咁但係咧，仲有咧就話當佢喺長沙嘅時期咧，哈哈，佢有一個人同佢做記錄員嘅，係佢講學嘅時期，嗰個你知係邊個咧？ 哇，系边个嚟嘅咧？ 长沙喎， 长沙喎，谂翻到边个？ 我哋伟大嘅毛主席， 原来毛泽东当时曾经担任佢嘅记录员嘅。 哇， 不过就学坏事啦。 咁样咧，后嚟咧，佢翻到欧洲嘅时期咧，佢写过一本书仔咧，叫做《中国问题》。 系， 咁所以孙中山咧，又因为睇咗呢本书咧，就称呢个罗素咧就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嘅西方人。 就係當時嚟講嘅，係嘛？所以佢中國之行咧，嗱，仲有咧，中國之行嘅時期咧，其實唔淨止佢一個嘅，有另外一個學者，嗱，佢係來自英國啦，另外一個學者來自美國咧，就叫實用主義大師，啊，亦都係好著名嘅，有個名句叫做教育即是生活嘅一個教育家、哲學家，就叫杜威啦。杜威就 pragmatism 嘅，即係啊嗰個創始人啊，就係 John Dewey。 仲有印度啊，泰戈爾， 印度嗰個好著名嘅詩人 泰戈爾，好勁喎！嗰陣時有邊個邀請啊？好勁喎！ 但我其實真係唔明啊，嗰段中國歷史我都係唔清楚。你諗下，1920年咧，其實當其時咧，北伐係未成功嘅。北伐理論上蔣介石即係孫中山領導啦，佢1925年就病死喺途中啊嘛。咁就蔣介石咧就係繼續咧就1927年咧。就先至攻入上海，然後再向北咧，叫做哎呀統一中國嘅。所以1920年嘅時期咧，其實應該仲係北洋政府。咁當然1919就係呢個五四運動啦，係 啦 係 啦。 咁所以1920年嘅時候係北洋政府底下嘅邀請喎，因為嗰陣國民政府喺南方噶嘛，但係佢去咗北京噶嘛。所以真係好有趣，嗰陣時嗰段歷史我真係太過蒙查查。 即係請到歐美亞洲嘅即係三大巨頭。 三大巨頭啊！ 嗰兩位係咪另外又係一年就唔知？ 係啦， 但係嗰段真係哇！即係中國嗰個對外吸收嗰個文化知識嗰度真係。 咁但係咧，其實而家講上嚟，差唔多10年前咧。就又係一個德國嘅一個哲學家咧，即係當代好出名，好出名，到今時今日都要在世嘅，唔知乜嘢九啊幾啊，就係哈伯馬斯。哈伯馬斯，哈伯馬斯又係去咗中國大陸去訪問嘅，我記得當其時啲報紙啊係賣得好緊要咧，就話係即係等於好似羅素當年訪問中國嘅翻版咁樣啊。咁但係即係事後而家睇翻上嚟咧，其實都係爭好遠。即係你而家問下，即係話啊羅素1920年去過中國。其實好多人都知道，即係如果熟悉呢個中國近代史或者係熱愛哲學嘅人，好多人都知道。但你話哦，原來哈伯馬斯唔知咩2002、2003年去過中國咧，好多人都唔記得咗啦。 咁啊，同樣啫，即係80年代初啊，或者70年代尾，Milton Friedman 係去大陸咯。 哦，去咗兩次，Milton Friedman 去咗兩次。 咁啊，佢個徒弟咪猛寫嘅出咗啊。 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呢度咧，我睇個材料咧都有興有趣味嘅，就係話原來話徐志摩啊。是吧 是啊是啊我記得。 不是寫過很出名的叫什麼 我掌天邊的片雲那個。 是沒錯啦就是偶遇那個。 偶遇。 他不是寫過什麼叫做死了我不記得什麼再見還是什麼。 再見康橋啊。再見康橋啊。 是啊再見康橋啊。 再見康橋 啊。其實康橋呢你知唔知咩 Cambridge 咯？其實佢係攞個音，嗱佢音要得意喎，因為個康字咧就攞個音 ，Cam 啊嘛，但係個橋字咧就攞個意，就 Bridge， 所以康橋就即係劍橋。咁當其時咧，佢去劍橋大學嘅求學咧，其實佢就想拜羅素為師嘅。但可惜原來佢去到嘅時期咧，羅素已經走咗，就去邊咧？去美國， 去咗美國。 因為美國嗰陣時都好威啦。咁 不過我要補充翻，佢去俄國嗰陣時咧。佢其實係代表啲工黨，即係叫做社會主義嗰班， 係啊係啊係啊， 即係進步嗰個勢力啦，進步嗰班人去嘅。咁翻到嚟咧，即係正如你話，佢就實際睇到好多問題咧。 係啦， 咁多個考察團，我唔知啦，可能20個、30個咧，個個都哇冇得頂啊！呢個新社會嗰樣，唯一就佢一個。真係翻咗嚟就寫咗個報告，就係實踐與理論。佢嗰陣時叫布爾澤維克主義， 係啊係啊，即係嗰陣時嘅共產黨嘅。 咁佢唯一一個真係睇到個現實，睇到個客觀條件、客觀環境，佢就真係寫翻出嚟。咁就俾嗰陣時嘅社會主義嘅咧，就踢咗佢個陣營，就砌到佢飛起嘅。 係啦，冇錯。 係第一次 講真話啊嘛， 即係政治嘅轉態，因為佢係好深刻啊嘛，佢個理性分析係嘛。 好嗱，因為時間關係咧，我只能夠呢度咧就作結咧，就仲講少少一個即係史實咧，就係佢1950年攞諾貝爾獎就文學獎啦。咁60年咧就出咗3卷本嘅自傳啦。咁但係咧1963年11月咧，金馬迪遇食之後咧，其實佢係被邀請參加。加個調查小組嘅，咁而咧佢實際上咧亦都根據當時好多嘅資料咧，佢係列出咗16.2点嘅，佢係特極力鼓吹咧，就係話當其時後嚟有個報告出嚟咧，佢覺得係有懷疑嘅。咁仲有咧就係頭先講過嘅，佢係89歲高齡61年咧就係反核就被拘禁啦。咁佢晚年咧其實佢係咧繼續反戰咧就反越戰，即係美國佢係大力嚟去批評，亦都係反核嘅。咁但係咧1970年咧佢喺死前3日咧佢都發咗個宣言。 佢宣言係咩咧？有意思啦，原來佢就猛烈批評以色列，就話佢覺得以色列咧應該係將六日戰爭入面啊所霸佔到嘅土地咧，係歸還翻俾呢一個即係阿拉伯世界嘅咁樣樣。咁但係就佢之後死咗啦。咁但係你可以睇出咧，佢一生嚟講咧，其實佢都係自始至終係堅守佢嗰個原則嚇，佢係講和平，但係都講公義嚇，佢係講呢個理性，亦都係要嗰個開放咁樣樣嘅。咁但係咧就因為時間關係啦， 冇錯係， 係咁樣咧， 我諗我哋都要講多一 講 嘅，根本真係 miss 咗佢好多好重要嘅嘢， 主要都講曬㗎啦嚇， 好多好重要嘅冇講啊，好啦好啦，拜拜， 再見啦，拜拜 拜拜。